3月23号，巴黎，晴。今天在法国又有两位医生走了，一位60岁，一位66岁。这样，目前一共有3位大夫因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离开了我们。白天我看到了有关第一位离世的医生的更多消息，他叫Jean-Jacques Hazafantanasi， 享年67岁。这位急诊科大夫来自法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瓦兹省公皮耶尼市，他所在的医院收治了法国最早的感染者。其实这位医生已经退休了，但他热爱他的工作，当看到医院人满为患，看到同事们满负荷运转，他决定重返自己熟悉的岗位。那时他刚刚从故乡马达加斯加旅游回来，原本身体十分健康。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从他儿子的脸书账号上读到，在儿子眼里，他的爸爸是个英雄。到今天晚上的10:15，在他儿子这条纪念父亲的帖子下，已经有45000人寄托了他们的哀思。而在同事眼里，这位大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急诊科医生，正派但有人情味，认真又善良，这是同事们的评价。据了解，这位医生的妻子也是一位全科大夫。当他妻子发现自己也感染了病毒，他就在家隔离，所以没能陪他丈夫走完最后一程。今天，这位大夫生前所在的医院，同事们举行了一场简短的默哀仪式。在现场，我们还不时能听到刺耳的咳嗽声。今天更揪心的场景出现在一家住着163位老人的养老院。法国电视二台报道，从疫情发生到现在，这家养老院已经有20位老人去世，平均年龄超过了90岁。而从第一位到第20位，前后只过了2周时间。目前，这里的20多位护理人员也因为生病而不得不停止工作。临近社区的另一家养老院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满，他说：“我们不是要波音，不是要飞机，我们只需要口罩，只需要防护服。”可想而知，在这些地方，缺少医疗防护物资正变得越来越棘手。目前，全法感染人数直逼20000大关，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800。今天上午看到《观点报》有专家建议，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恐慌情绪，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再公布死亡的具体数字？当然，这只是一家之言。晚上8点，总理菲利普在 DFN 电视台宣布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出行措施。从明天，也就是3月24号开始，首先，出门跑步或者带孩子遛弯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附近1公里街区范围内进行。其次，这些天广受诟病和质疑的露天市场都将关闭。再次，因为就医等健康原因出门，非有医生的许可或紧急的状况不可。菲利普说，将出重拳对付那些依然不遵守规则的人。事实上，据我了解，如果违规出行，法国现在的罚款上限已经上1000欧，甚至还会招来牢狱之灾。即便如此，不少专业人士依然觉得这还不够。前卫生总署署长 William Dubb 先生就直言，我们需要更严格的隔离措施，否则我们将面临一场灾难。今天在马赛，等着接受检测的人们排起了长队，而这些都还是有症状的人。有人说恐惧在蔓延，也有人说这是民众开始重视的信号。今天，这边的社交媒体上，以隔离第7天为标签的帖子十分火爆，其中不乏揶揄自嘲和轻松搞笑。看样子，人们也在不断适应当中。15天的隔离时间继续延长，将是极大概率的事件。这样的心理准备，大家都有。